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结婚了，结婚对象都不是当年我们以为的那个人，其实也是正常的。这样多年分分合合几回，激情已经在争吵中褪去了华丽的外衣，只剩下斑驳的内里。在他结婚前夕，偶然说起旧事，我才想起得知他分手的那个夜里，他平静地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他原本是那样喜欢那个男生的，问他男生哪里好，他说喜欢一个人不是只看他的闪光点，而是要学会欣赏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横竖一句话就是被鬼迷心窍了。我以为这分手起码花一些时间来疗伤，我还以为他应该大醉一场，然后哭着给我打一通电话发泄情绪，但是都没有。我问他分手以后还和前任做朋友吗，他决绝地摇头说不联系，是对现任的尊重，也是对过去自己的一种缅怀。我又问，那还能祝福前任吗？闺蜜很直白地说，我可没有那么大度，我希望他过得不幸福。说完这句话，他忽然沉默了片刻，又补充道，因为他再也找不到比我对他更好的人了。忽然心生荒凉，世界上的人那么多，能够遇到一个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们彼此相爱的几率实在太小。我们彼此相爱又互相伤害，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说来简单，但是分手后还是止不住想要联系对方。翻翻看对方的微博，看看他是不是有了新欢，从而忘了旧爱。多少次拿起手机想要拨出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又颓然放下，因为知道不能够，不可以，回头的风景未必好，所以放弃，这样可惜。其实真正的放下，并非是删去彼此所有的联系方式，不再联系，不再张口闭口的提起，而是在你偶尔能够看到他朋友圈发的状态时，随手点个赞，心湖不再泛起波澜，才是放下。你们呢？前任的号码还记得吗？要去环球旅行的约定还算数吗？那些关于过去的点点滴滴，前任送的项链、礼物，都悉数尽忘于角落，还是仔细的保管好，以防看到徒增伤感和回忆。闺蜜穿着洁白的婚纱，挽着新郎官的手走过众人面前时，悄悄沿袭，眉眼中自有一种幸福洋溢， 等不到曾经的白马王子来屠龙，上天也安排了另一个盖世英雄，脚踏七彩祥云来迎娶他。其实婚礼那天他的前任也到场了，只是没有入场，包了礼金匆匆离去。后来听男生的母亲说，他在被窝里偷偷的哭。再后来没到半年，男生也结婚了。我不能祝你幸福，另一种意思来说，就是我心中还有你。张小娴曾经说，爱情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不要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你只需要知道，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我是相当认真用力地爱过你的。你将会永远是我心中的红玫瑰与白月光，留有些许空间，我爱过你。但是比起你，我需要更爱我自己，不然人世这番漫长行路，爱你却不能够与你共同走下去，我又该如何前行？假如哪一天我真的放下所有，我会祝福你，愿你身边之人是你的良人。而过去种种都像场梦，宁愿长醉不愿醒，也终究是要醒来。清醒之后的你我，天各一方，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回首来时路，一路走来，幸而有你，也不算孤独。 每当我在夜里想起你的时候，不知道你在哪头，心里面有许多许多的爱与愁，不知是否是永远的伤口。当你扔下我一个人说走就走，其实我也知道你很难受，只是这个世界把你我分两头，割断情丝与缠绕。想起你我相爱的时候，相亲只能在电话里头，我真的好伤悲好难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偏偏换成了回忆。我带着你的照片找到海角天边，希望你会再出现。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偏偏换成了回忆。走就走，其实我也知道你很难受，只是这个世界把你我分两头，割断情丝与占有。想起你我相爱的时候，相见只能在电话里头，我真的好伤悲好难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偏偏换成了回忆。我带着你的照片找到海角天边，希望你会再出现。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偏偏换成了回忆。我就是 也变换成了回忆。我带着你的照片找到海角天平，希望你会再出现。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偏偏换成了回忆。我就算 表情图案上停顿了很久，已经太久没有联系，或者说我们早就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那天你约我吃夜宵，你去车站接我，我们在车站前的公园坐了很久，从21:40一直到24:00，我们聊着各自发生的事，互相调侃。你无意提起关于以前的事情，我装傻似的听不懂，或是嘲笑当初的你。我们像是许久不见的朋友， 可事实是，我们是爱过也厌恶过的旧情人。在我们这个年纪，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没有遗憾，没有伤痛的青春只能说是一种经历。而那些有泪有痛还有不甘心的青春才叫做故事。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记住过程，就像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我们的生命留下痕迹。和你的故事起始于某个夏季，或许已经太久，久到我总是算不清到底是在哪一年相遇。曾听别人说，夏天发生的事总是显得美好，因为夏天遇见的人伪装的少。这样的话原本也只是一笑而过，嘲笑怎会如此矫情。可或许在夏天遇见了你，这句话的每个字都记在了我的心里。那年我们和所有热恋的男女一样，说着永远，承担着未来。我们经历了太多事情，可是我就是慢慢记不清了。我承认是我不想提，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早已放下。你在他人面前说我的闲言蜚语，我也有听说，我不想去纠正，因为我固执地想证明自己成熟。可你知道的，认识那么久，我终究是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何况是曾经那么熟悉的人。我像欺骗自己一样告诉自己，你或许因为舆论的压力而说出了那些话语，大家不喜欢我你也只能附和。你本就是那样懦弱的好人，明知道你的个性，我还是失望了。所以后来我再也不在朋友面前提起你，我怕他们骂我犯贱。我不再像那些人愿意去回忆过去，某一刻那一切对我来说，那不再是美好而令人可笑的。现在想一想也算是释然。在与你告别的24点，祝你19岁生日快乐的时候，我把你从陌生人拉回了朋友。随着人的年纪增长，认识新朋友的几率会低，有时因为挑剔，有时因为太懒，把你重新归为所谓的朋友，也是觉得有个曾经参与过彼此生命的人，现在还活着和我说话，不容易，算了，现在一切都挺好的，我还是写文字成瘾，你还是那样吧。有时两人调侃的闲聊打发时间也好。那年的夏天遇见，有了秋冬没有春，今年夏天的重逢该是祝你有美好的未来。一切都算是过去了，可惜的终是当初没有好聚好散。

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拼命动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意只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流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将寂寞孤单作废让我来当你的谁 色彩刚好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被墙隔绝出去的世界纷扰一片，车水马龙的喧杂声让我措手不及，剩下的黄昏显得很珍贵，总是有一种五彩缤纷的感觉。还是这间屋子，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就坐在床边，涂抹艳红色的指甲油，鬼魅的气味一直充斥在鼻腔内。我不喜欢他太过裸露的衣着，低矮的房间变得像是一个巨型怪兽，吞噬了我们的爱情。打翻了指甲油的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红色的粘稠液体散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我能清楚地感觉到闷热的情绪在我的身体里不断地厮杀，欲罢不能。我受不了他的歇斯底里，于是狼狈地出了门，顺便看了一眼狼藉的战场。我知道我们的爱情早就所剩无几了，那些剩下的温度完全不够我们挥霍。我不知道我应该去什么地方，破旧的城市，漫天的黄沙挥洒着。我不清楚到底在门外待了多久，不过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我瘫在床上告诉自己，要是他回来了，我一定要和他好好的继续。开门锁声音转动的时候，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我甚至还想象到了他们亲吻的样子。他进门的动作很轻，我能很清楚地感受到他手指在我脸颊上滑动的触感。 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 我假装熟睡，但是眼睛却不断地颤动。他紧紧地抱着我，咬紧牙关。 也许我们很早就不适合对方了。古旧的城池和寒风融为一体，房间显得很昏暗。阴冷的冬天让房子显得更加萧条，墙面上还有些许的红色指甲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应该算是青春的吧。我忽然很想给他打一通电话，只简单地问问他还好不好。很多记忆在 在大脑皮层慢慢淡化，只是很难忘记那个夜晚，我们一起举杯高呼爱情万岁。之后呢，不断争吵，限量着困兽在牢笼内互相撕咬，直到遍体鳞伤。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破了一个不算大的洞，凛冽的风直往屋子里灌，旁边的铁栅栏透露出发霉的味道，手指在这个地方划伤了很大的口子。他小心翼翼又不知所措的样子，让我以为这一生也许眼前的这个人会和我走完。后来妩媚妖娆的首饰和香水成为了不仅仅是爱情万岁这样的词汇所能替代的。吹散在路边的枯叶像是没有人认领的尸体，床边的枕头上还有他的泪渍。我告诉自己，如果他挽留，我们就好好在一起。我知道他一定没有睡着，却只能抱着他。 分开吧， 我的世界天旋地转。 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是程一，下周末九点，程一电台继续温暖你。晚安，好梦。 恋爱费脑力，分个手又用尽体力，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解决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情，无奈收起前男友也宝贝。